实未让我收藏，眼里是欠希望，突然望你前堂，俗是憾事两皆忘，茫然痴痴看，未言未语单串渴望，心已火烫，已干旱，已空旷，他空旷，还盼你以心仔细看。身旁爱情轻抚我，又围住我，抚我轻躺，心已火烫，已干旱，已空旷，他空旷，还盼你暖他多两趟，不知身躯飘于哪，即使飘进热网，与你也毅然共往，燃点起一点星光发光，他竟兴奋地笑，笑得一切热烫，事实未让我收藏，眼里是欠希望，突然望你前堂，俗是憾事两皆忘，痴痴看，未言未语单串渴望，心已火烫，已干旱，已空旷，他空旷，还盼你以心仔细看。Oh